我无法

扇门，门前有护城河，除非你有伴才能进了城。城外孤单寂寞，从何缘分错身，只能羡慕高墙内幸福的人。啊，泪中雨开始滂沱，你问我躲雨的地方有没有，我笑着摇摇头。爱的围城外我慢慢走，口袋里沉睡着一句沉默，始终没能对最爱的人说。爱的围城内万家灯火，幸福的人却想要出走，看着你为自由而喜悦，我沉默，我沉默。 情绪，我的眼是最亮的。

真的爱你，baby，我也不能做。